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经文是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看一下你周遭的孩子们，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翻的话，帮忙他们一下。整章二十四章，由我来念经文。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铁士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铁士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叙，只求你宽容听我们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人教党或者拿撒勒异端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纠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款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正在公会前有王位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或者精确的晓得这道，就支吾或者延迟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并不阻拦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就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保罗讲论，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狱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而且这福音是一个传死人复活的福音。因为有这死人复活的福音，因此我们在世上活的就有盼望，就有喜乐，就有这渴望，就越加想要认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福音。就求你借着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好叫我自己，好叫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这可叫死人复活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该撒利亚，就是当时罗马人在犹太省的首都，也是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和他那四个说预言的女儿住的城市，也是多年前有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归主的城市。 保罗会出现在塞加利亚，是因为之前有40多个犹太人集结了祭司长和犹太公会的人，要在耶路撒冷暗杀保罗，但是那个计划曝光，所以罗马的千夫长吕西亚就动员了470名兵丁连夜护送保罗出耶路撒冷，来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巡抚就是当时罗马在犹太省的最高行政官。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铁士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过了五天，就是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们来，这些人就是犹太公会的人，他们是犹太人的统治阶级。你以为大祭司和公会的长老们会很忙，但是他们在百忙之中抽空下到该撒利亚，要向巡抚告保罗的状，为要除掉保罗。魔鬼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叫人以为忙就是好事，但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往往是最忙做坏事的人。这就是人，人堕落之后总是忙着热心作恶。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吗？大家都是忙人，我们都为生活忙，都为工作忙，都为家庭忙，都为孩子们忙，大家都忙得天经地义。但是让我问我们忙与大祭司亚拿尼亚和那几个长老们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忙东忙西，忙到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团契，来主日聚会还要拨出时间停车，又希望今天讲到不要太长，因为我下午还有事要忙。大家都忙得很有意义，也很自意。但是今天早上各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让我们问：我忙可否帮助我进天国？我忙是否帮助我的孩子们上天堂？我们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我忙是否可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到底是在热心行善，还是忙着作恶？好，弟兄姐妹，其实你不需要我提醒你，你知道，如果没有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一切所忙的不过是慢性自杀，我们一切为我们儿女所做的不过是顶多是预先慢性的谋杀他们。希望各位会员们都已经投票。大祭司他们带了一位便士铁士罗下来，这个便士可以翻译成修辞专家或者律师或者专业的代言人。学者们分析铁士罗告保罗的这段话，指出在第三节第四节有一段很长的话，是有一定职业水平的谕词，就是奉承人的辞藻，目的当然是要博得审判官的好感。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路加花了两节经文记录一位律师在法庭上的例行开场白？路加应该不是仅仅忠实的记录铁士罗他拍马屁之专业。路加当时的读者包括提阿菲罗大人，对于巡抚腓力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位巡抚在犹太省做了什么事，对他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路加记录铁士罗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这应该是路加对这位律师说话可信度的不解释的解释。因为众所周知，腓力斯这个人他恶名昭彰，他不仅犹太人厌恶他，就连罗马人都知道他是以残暴和淫荡治理犹大帝。他在西元52年到59年做 犹大的巡抚。罗马人其实对这样的官员，殖民地的官员的要求并不高，最低的要求就是你不要惹民怨，你不要引发暴动。犹大显却在腓力斯这个人的统治那几年越加的动荡不安，犹太人也不断的上京到罗马皇帝面前告腓力斯的状。腓力斯这个人本来是希腊的奴隶，他的哥哥因为在皇帝面前，罗马皇帝面前得宠，所以他得自由身之后就被派到犹太当官，因为他哥哥的关系。罗马历史家对腓力斯的评价是，他按照一个下人的本能施行王权。腓力斯不止时常动用武力镇压犹太人，他甚至在公元58年，就是今天经文，可能是保罗在该撒利亚做囚的这两年，在这段时间雇用杀手在圣殿里刺杀大祭司约拿单。So, 这位辩士、律师、代言人铁士罗却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都满心感谢不尽。BJ4 不需要多加解释。说这话的人接下来他控诉保罗说，他第一带头作乱，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或拿撒勒异端里的一个头目。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控诉，是政治的罪名，按照罗马的律法是可以处死刑的叛国罪。铁士罗又说保罗，第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这是宗教罪名，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也是死罪。他说我们把他捉住了，我们把他捉住了，这句话不竟然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千夫长吕西亚没有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走，他应该是落在我们的手中，他今天也不会落在你们的手中，我们今天也就不用下到该撒利亚，因此你应该把他交给我们，由我们来处理这个人保罗。但是事实是犹太人就从来没有抓住保罗，因为他们太无能了，只能怪自己无能。一个热心作恶的人，弟兄姐妹，其实通常都不是很聪明。为什么？因为恶人之所以总是忙着作恶，因为他们做事没有效率。讽刺的是，犹太人如果他们当初一开始就按着规矩行事，他们大可名正言顺的就置保罗于死地，圣殿的官员本可就直接逮捕保罗，犹太的公会也可以关保罗一些致死的罪名把他处死。他们的目的，犹太人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杀保罗。但是他们却这么热心要杀保罗，就动乱，就暴动，就反而杀不了保罗，就反而把保罗交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就需要下到该撒利亚告保罗。众犹太人也随着铁士罗告保罗说，事情诚然是这样，事情诚然是这样。马太亨利会说，这就是伟人的悲哀，就是这群有钱有势有权的人，如大祭司亚纳尼亚，如这些长老们，他们通常正因为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就无法按照无伪的良心做事，却时常需要睁眼说瞎话。他们的考量太多，他们的布局太复杂，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就无法维持真相。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这当然也是治世的场面话，这也是一句非常讽刺的话。保罗应该知道巡抚腓力斯 在犹太国如何断世多年，而腓力斯在这世上终究多年没有做出裁断。保罗说犹太人无法证实他们要告他的事，他们没有看见我在殿里，在会堂里面，在圣殿里面与人辩论，耸动众人。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不是罗马政权的威胁，他没有叛国的嫌疑。接下来保罗他为自己的信仰正统和金钱做辩护。但是有一件事，保罗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一切记载的。这句话除了奠定这道的正统，保罗其实在提醒腓力斯，我和这群犹太人之间的争议是宗教信仰上的争议，这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就如你的千夫长吕西亚写信给你的那封报告上面提到的。也就是说，这件事其实真的不关你的事。保罗说他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保罗的信仰正统诉诸于他相信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说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就是犹太人你们有先知书，如果你们读先知书就应该知道先知怎么说。例如但以理他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怎么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或其中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提到死人复活。对于他们来说，福音必然是死人复活的福音。保罗在此的逻辑是，相信死人复活是信仰正统不可或缺的要素。外邦人讥笑死人复活，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你们犹太人，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不信死人复活，就如犹大公会的撒都该人和大祭司亚拿尼亚，你们不信死人复活，异端不是我，是你们。而我们的信仰也非常的正统。我希望来到新福在座的各位，在此没有人会否认死人复活。我们不是异端，但是我们必须问，我们是否活着像一个正统有正统信仰的人，还是我们不过是名义上、字义上、字面上相信死人复活，但是我们活着却与世人毫无差别，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我们可以在主日，就像刚才使徒信经下礼拜要读的尼西亚信经，我们可以公开的承认我信死人复活。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信，就看那个人怎么活。你不可能相信死人复活却活得好像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就必须抓住今世的所有一切事情，因此就总是操作自己的事为喜乐，办自己的私事，随自己的私欲，说自己的私话。所以保罗在这段他分述的重点是，信仰正统必然带出生命上的金钱。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这不是说保罗他从来不犯罪，而是说他不虚伪，他不为了方便而牺牲原则，也不为了利益而扭曲真理。保罗的信仰，他在这里说，不是虚妄的，是有真实内容的。他相信死人复活就必采取具体行动。他的逻辑是，如果你确信一人来世复活得永生，那么你就不会在今世作恶，你会乐意变卖今世所有一切的周济穷人。 弟兄姐妹，一个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因为他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也只能在今世为自己活。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小气？好，因为他不相信复活。按照保罗的逻辑，他只在今生有盼望，他就成了保罗所说什么比众人更可怜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来世复活，那么他有什么东西在今世是没有办法舍去的？反正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反正他将复活，永远不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款项和贡献的物上去到耶路撒冷。他的意思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所做的、所行的，都再再的证明，他相信死人复活，因而他敬虔敬拜上帝。保罗的敬虔是发自于他有正统的信仰。保罗说，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来到你面前来告我。这句话凸显保罗与这些亚细亚的犹太人相较之下，不仅信仰正统，他不仅生命敬虔，他也熟悉罗马的律法。罗马的法律是非常在意没有出席法庭的原告人，原告没有亲自提出控诉，那个罪名就不能够成立，审判官就可以当场宣告被告无罪。保罗他在这边提醒这个罗马执行法律的审判官，罗马法律应该要如何执行。保罗最后重申他受审的真正原因不是政治上的因素，也不是他个人操守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为了什么死人复活的道理。换句话说，犹太人，包括那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若他们相信死人复活，他们顶多抽象笼统的相信死人复活。但是保罗和他们不一样，并不是说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之间就没有争议，保罗却相信什么？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是为了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而有争议。路加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或者精确的晓得这个道。路加没有解释腓力斯是如何精确晓得这个道，但是腓力斯至少应该认知，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耸动其他的犹太人作乱。腓力斯就支吾或者拖延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我们终究不知道吕西亚到底有没有下到该撒利亚，但是我们非常确定腓力斯从来就没有审断这件事。他有足够的资讯做出判断，他手中有一封来自吕西亚的那封官方报告，说保罗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控诉保罗的人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人当时在法庭上提出证据证明保罗带头作乱。但是腓力斯没有审断。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腓力斯很有可能从他的妻子土希拉那边得知一些有关于这道的知识。这个人腓力斯，如果他有什么本事，就是他很会结婚。他一共娶了三个妻子，这三个妻子都是出身贵族世家。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叫土希拉，第二个妻子是犹太人土希拉。这犹太人土希拉，他是希律王的女儿，就是那个苦害教会杀死使徒雅各的那个希律王。他有一个叔公或者舅公是另一个希律王，是杀死了施洗约翰和审问耶稣的希律王。 他还有一位曾祖父，这位曾祖父也是希律王，是大希律王，就是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下令杀了耶路撒冷全城两岁以下婴孩的那个希律王，而且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我们在下一章要看到他们，他们就是要来听保罗申论的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土希拉当时可能只有18岁，但是腓力斯也是他的第二任丈夫，他之前已经嫁给另外一个王，是当时当地的一个小土王，但是据说这位土希拉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所以腓力斯看到她的时候就雇了一个施法术的，据说也是来自塞浦路斯，就施法术引诱土希拉离开她原来的丈夫，乱七八糟的 ，it's very sordid。这对男女听到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为什么是三项目？我要就神学上来说，这就是完整的救恩：公义、称义、节制、成圣，将来的审判得荣耀。或者具体一点来说，就这对夫妻来说，这正是他们最需要听到的议题。他们没有公义，他们没有节制，节制这个字就是贞洁，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边所说的，倘若自己禁止不住或自制不住，无法自制的那个自制。而且他们也不怕最后的审判，或者应该说他们怕，可是那不是真的怕，是没有果效的怕。保罗没有讨好这对夫妻，我想在当时处境之下，保罗会受试探，会想也许我可以对他们说一些好话，反而保罗对他们传讲是这个完整的福音，他大可传另外一个福音，就是那种不会叫他们很难堪，也不会叫他们惧怕的福音，就是你们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让我做你们生命导师，我可以教你们一些事情，如何养育小孩，还基督徒的理财之道。我这对夫妻，这对他们来说会很实用，因为他们有很多钱，因为他们也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到最后，这个福音没有办法带他们上天堂。他们生的那个儿子，历史上记录最后20年之后，公元79年死于那个庞贝火山爆发。这对男女，这对夫妻听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也就是说保罗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叫腓力斯甚觉恐惧，而人听到福音本该恐惧，不是吗？因为福音若不是叫人得永生，就是定人的罪。但是可惜的是，并非所有听到福音而心生畏惧的人都得到永生。本来逼迫这道的法利赛人扫罗，他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也惧怕，他就匍匐在地。腓力比的狱卒，他也甚惧怕，战战兢兢的匍匐在地，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但是这个腓力斯呢，甚觉恐惧，却说：“你暂且去吧，等到我变了，等到我方便的时候，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因为福音恐惧，却从来毫无得到福音的好处，却不信主的人，腓力斯非常的可悲。但是恶人通常都非常的可悲。 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应该信主却没有信主的人之中最应该信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有两年的时间听保罗传福音。保罗这个教会历史上最有力的传道人，最伟大的布道家，腓力斯两年占保罗为己有。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对话吗？两年下来，保罗可以告诉他上帝一切完整的旨意，保罗可以向他讲解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两年保罗可以造就哥林多教会，可以建造以弗所教会，这些都是腓力斯可以拥有的，这些都是在上帝的安排之下送到腓力斯家里面的。两年他们谈论什么？你暂且去吧，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叫你来干嘛？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保罗讲论对基督耶稣的信心，腓力斯要谈钱。然后我不确定保罗心中有何感想，但是我可以开始理解保罗为什么会说他传福音是身不由己的。和腓力斯这样的人对话，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本身就是酷刑，就是精神上的折磨。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需要跟这种人讲话，如果你身不由己，他一直来找你讲话，你跟他讲什么？你也只能跟他传福音，不是吗？难不成你要跟他谈，哇，理财之道？弟兄姐妹 ，OK，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蛮能聊的些什么？然后打哈哈，八卦。瞧事情，谈天说地，什么都能谈，只是不谈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谈论什么就凸显我们热心什么，就印证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也是否真的盼望那将来的审判。你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场面吗？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个最悲哀的画面。世界上最悲哀的画面是一群聊天，一群聚在一起聊天内容却从来没有基督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谈论内容是否有公义、有节制、有将来的审判？是否有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是这些主题只能留在讲台上，听听就好，我下午还有事要忙。最后我想大家思想保罗为什么总是好似不能不讲论死人复活的福音。因为对保罗来说死人复活不只是以色列人民族的一个抽象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已经具体实现在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因此保罗会说福音最重要首要的是什么？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称耶稣是死人复活的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正因为保罗见过这出熟的果子，他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就确认将来会有这复活的丰收，他就确认他自己有复活的盼望，凡皈依耶稣基督的人也有复活的盼望。他就不能不讲论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不能不传讲耶稣基督死人复活的福音。与其说保罗传讲死人复活的福音，还不如更精确的说 保罗传讲的是有一位死人拿撒勒人耶稣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福音。保罗说他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接下来他说什么，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第三章这句话其实就是今天保罗这个分数的逻辑，因为他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他有这最正统的神学，所以什么？所以有其行动，所以有其生命上的进前是什么？与他一同受苦，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的无非就是认识复活的基督就必然是效法他的死，而我们则透过使徒保罗使徒他们的见证，我们也认识基督，我们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晓得基督复活大能的人怎么可能不效法他的死，怎么可能不传讲死人复活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传另外一个养育儿女、婚姻辅导、处理冒犯、理财致富的福音。我不是说那种福音都没有好处，我不是说那种福音全然无益，但是我是说这凸显人们如果传那福音就是没有领受那最好的能够给人永生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人们传另外一个福音终究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也就不明白他复活的大能。而一个人怎么能确认你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就像保罗一样，你不能不传讲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你不能不传讲基督。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基督徒？就是你会以为那些传讲基督的人很无聊、很无趣、很乏味。其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共通之处，这个就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他们觉得彼此的谈话都很乏味，都很无聊，都很无趣。保罗他肯定不会对腓立斯所感兴趣的话题有兴趣，而腓立斯显然也不想多听保罗在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所以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有一个畏惧将来审判的人却也从来没有做出审断，他没有断定保罗无罪，他也没有决志信主。而保罗，使徒保罗这个人很固执，他所传讲的讯息也总是非常的一致。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讲的重复讲同一个话题真的很无聊，他对犹太公会传讲死人复活，他也对腓立斯传讲死人复活，下次我们看到他还是传讲死人复活。我要感谢主，感谢我们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赐给保罗，他也赐给我们这个从死人中复活的福音。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有一个死人复活，我们就有传讲不完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的福音，是何等的恩典。这不外乎就是你的大能，叫死人复活，叫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也有一天要叫凡属于他的人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死去的心活过来，叫我们 僵化的耳朵能够听，叫我们那悖逆的嘴能够宣讲这叫人得着生命、得着永生的福音。也不只是听到，而真的因为有这福音，因为借着这福音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效法他的死，就活出他，就活出他的样式，就是活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无非就是活出你创造我们本该有的样式。我们祷告是奉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